您现在收听的是《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九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姐。 我是蓝豆丝 啊，我们要来录我们第九季的第五集。那话不多说，我们赶快来说说近况吧。 我先 哦，好踊跃哦。 我先。我最近呢，因为你知道吗？其实就是蓝豆丝虽然很怕夏天，但是我又很期待夏天，因为夏天有一种运动可以看，就是棒球。就是我本身呢就是有棒球魂在身体，所以我就觉得很兴奋，就是天气热了，然后热身赛也开打了，然后就是各队人马都大致上都阵容很完整，然后都觉得说哦，这一个球季不太一样哦，有一丝丝的改变，就是从去年那个人员异动之开始到现在，每一队都是好像觉得有一点就是微妙的气氛，每一队都有小小改变，每一队都每天都有新闻，然后每一队都觉得有点有火药味的感觉，从占地盘啊、抢人啊什么开始都是，然后就觉得很妙。然后所以这个礼拜呢，我去看热身赛，我目前呢胜率是100%，就是如果我去现场看的话，我支持的球队都会赢哦。 你总共看几场？两场吗？ 三场。 哈样本数算蛮多的吧？ 对，不要这样，维刚。样本数虽然很少，但是我觉得，但是3-3也很厉害吧？ 说到棒球啊，我可以即刻分享一个我个人的小故事，就是呢，在我国小的时候，我都会利用晚上写作业的时间收听广播节目来听棒球比赛。 那时候还有棒球比赛用广播听的， 然后那个赛季在比赛的时候呢，我就一直听嘛，写作业的时候就一边听广播一边写作业。然后有一阵子呢，我的成绩啊稍稍的有一点点落后，然后我的老师呢就跟我妈妈说，维刚最近成绩好像稍微有一点落后，不知道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呢？然后我妈妈就跟他说，哦，最近在比赛棒球啦，他晚上都会边写作业边听棒球，不然我稍微跟他说一下，那老师上课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跟他说一下。然后我老妈就把刚才那段事情呢跟我说了，然后我就说哦，好啦。隔天呢上课的时候，就老师呢就把我叫去了，维刚啊，听说你都在写作业的时候听棒球，答应老师下次写作业就专心写作业，不要再听棒球比赛了好吗？我呢立刻就回答他说，老师没问题，从今天开始呢我就不再写作业听棒球了。然后老师就很讶异，为什么答应的这么阿莎里，他就问我说，为什么维刚你答应的这么的爽快呢？ 我猜猜。 然后我请说。 因为赛季结束了。 答对。我就回答老师说，哦，老师因为赛季结束了所以就没得听了。老师当场笑得合不拢嘴，然后跑去跟我老妈讲。然后我老妈我回到家还被我老妈取笑了一番。哇，老师以为你很阿莎里，做事这么果断。坏习惯说改就改，没想到是赛季结束啦。这是我个人在国小的时候发生的小故事。 你是上学期的成绩特别好，然后还有下学期的期末、第一学期的考试，第一次的期中考会考比较好。 对，然后天气越来越热，成绩就越来越差。 真的，反正我就很热血去看了棒球，我真的觉得到现场我。真的真心觉得，如果你是从来没有去现场看过棒球，请你不管支持哪一队， 请你买了内野场内野的票，随便找一场例行赛，随便一场哪两队对战组合都没关系，就进去然后支持那一个主场的球队，你一定会有一种非常疗愈的效果，真的。 嗯，现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哦， 完全不一样，跟你在电视里面看什么伪差电影预热台或是伪差体育台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真的。虽然你在现场不会听到球评，但是你会听到诚心诚意从真心为球员加油那种声音。而且棒球看棒球是非常好的运动，因为前面有很多那个啦啦队女孩都会带着你做一些手部的运动，就是因为你要加油嘛，然后都会有口号，然后第一个你就可以喊，就是训练你的丹田，第二个呢你就是可以做一些手臂的运动，是不是？ 嗯， 而且还可以看到啦啦队女孩。 真的欸， 所以看球员之外你偶尔还可以看啦啦队，是不是一举好？ 我个人也是觉得看棒球非常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一起去， 真的呼朋伴吧。 欸，所以这就是蓝豆士的近况。 对，我就是我很期待今年的赛季，因为是中华职棒29年。哦，对，是我个人记录3连胜。 欸，那你知道热身赛的成绩啊，跟实际季赛的成绩通常都会有一点落差。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还好，原因是因为我支持的那一球队热身赛从第一场到我看的那一场都没有赢，直到我看的那一场才赢，而且我看的那一场是倒数第二场。 嗯，所以说你可能开季之后就不要太常去， 不要这样。 然后他们呢，他们也会跟热身赛的状况一样相反过来，就是胜多败少。就 对啊，我不会太常去啊。哎，例行赛有120场，能去几场？ 嗯，了不起，我个人大概最多也就去个3-4场而已吧。 我觉得例行赛去3-4场就真很多了，因为你真的是要找到那个时间，然后那个球场是你 OK 的球场，就方便去的球场，方便去的时间，而且还要保证不会被台风或是风雨延赛之类的。 不过过去15年，我平均大概去不到一场，因为中间有那个低潮期，中华职棒低潮期，就是真的内心觉得很失望，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进场支持。好，大概就是这样，希望不要再有黑暗低潮期。 不会不会， 好的， 不会。 好，那换我来说说我的近况喽， 请。 我这个周末呢就看了上次阿杰所提到的那个双峰这个电视剧的导演他以前的电影作品，叫做木荷兰大道。好的，导演名字叫大卫林区。然后呢看的时候果然呢，真的是一头雾水啊，看的是一头雾水。他很多冲击，很多剧情桥段是会一直有冲击，但是兜不起来，你知道吗？觉得前后的因果关系好像有点兜不起来。然后看完之后，好像有一点懂哦，这是一个跟梦境有关的故事啊。后来我还是受不了，上网查了完整版解说，直接看解说。哦，有人完整解说之后才知道。真的是个鬼才导演啊，透过那个前面是梦境，但他没有特别标示出来是梦境，后面是真实世界，然后把它串联在一起，真的是一个奇才鬼才的导演。那我不知道阿杰看双峰的时候是不是有类似的感受，但是我看的时候我真的是下巴都掉到大概脖子这边吧，哇，整个大吃一惊这样子。 那你看的时候，你会因为不知道他在演什么，但是你会有一种觉得他有一种魔力，会让你一直看下去吗？ 我总结几个点，他确实是让我一直看下去。但是总结几个点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他 他找了双女主角，然后这两个女主角呢都是非常火辣非常性感的这个当时的电影明星。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一旦进入到文戏的桥段，然后很快就会给你强烈的视觉冲击，包含惊恐的，包含爆破的，包含那种你不知道他这个画面在拍什么，但你知道他是鬼才导演，他不会乱拍，你必须要认真想他到底在做什么的一些画面，这是第二个。好，第三个是他的画面镜头切换呢很蒙太奇。一个女主角 女主角呢，她在看左边，哦，一个晚上的场景，她一撇头，哇，变成白天的场景了。然后就这样瞬间就想说，嗯，对啊，我是不是遗漏了什么？刚才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她这样子非常没有缝隙的继续接着演下去，虽然真的很难解释说她在演什么，但是你就是想说，嗯，不行，我要更加的专心，我才能够了解他到底在做什么，就是会让你就像你说，就会一直勾引你继续看下去。这大概是我总结的三个点，就是女主角很正，画面有突如进来的恐惧跟惊吓，剪辑手法，对，这大概就是我的近况。好了，直接换阿杰吧。 那么我的近况， 等一下，我刚刚等一下可以把那个就是完整的那个那一句那个句是叫什么名字，顺便 哦 贴上去。 哦，好啊，就直接告诉你，叫做木荷兰大道。那这个木荷兰大道呢？对，它就是在描述一个女生呢，她对好莱坞这个梦想有。远大的梦想，他想要进入到好莱坞这个产业里面，成为知名的女明星，能够出演很多的作品，可以跟导演过着幸福快乐的人生，受到人家的羡慕跟敬仰。哎，可是他的拍摄手法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哦。 好， 就是虚虚实实，实实虚虚，有爆破，有枪杀，有各种滑稽，还有各种惊恐，还有各种哦，里面最关键的是还有女女的恋情。我觉得以当时大概是1999年2000年的左右吧，算是蛮前卫的，非常冲击啊。它的片名就叫做木荷兰大道，推荐给大家。 好，了解，不好意思打断阿 姐。细节继续。 好，我的近况就是说，接下来几个礼拜不是就要来个5天连假了吗？ 嗯，对耶。 所以其实我对于这种连假一直都很困扰，你知道吗？ 怎么说呢？ 就是因为我非常讨厌塞车，所以我不会想要跑到外面去。但是这么长的连假，如果整天待在家里，绝对是会疯掉，对不对？然后我会，然后我又很久没有出去玩了，所以我就觉得，想说想要去个什么岛，然后我就想到我去年做了一个梦，是我跑到妈祖的东引岛去玩，所以我就开始了搜寻那5天连假台湾可以去的岛，当然是从东引开始搜咯，然后不断的就是那个船票嘛，就不断的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怎么更新都没有人退票，所以我都完全没办法去。好，接下来就去找什么绿岛啊，什么岛啊，兰屿啊，就这样从台湾顺时针找了一圈都没有。直到我发现有个地方叫做小琉球，它是非常容易搭船的，就是它船程只要20分钟，而且每天有好多班车呢，好多班船，所以我发现说可以去小琉球欸，那我就很兴奋的去找我大学同学说要不要那几天人家要不要一起去那边来个第二次毕业旅行啊。结果啊，我大学同学啊比我还要宅呢，都没有人要去，所以我就很失望。好，接下来我就想说，好，没关系，你们都不去，那我人生中有 两个诶三个岛很想去，一个是东引，那一个是在台湾右手边一点点的与那国岛。接着我就把我的目光移转到与那国岛，发现与那国岛真的是也不容易去啊，因为要去的话要先去冲绳或石垣，那冲绳是比较多班机的，就那个四月那个连假，冲绳的来回班机回来的也没啦，所以就又打消这个念头。接下来我刚刚说还有一个岛嘛，还有一个岛就是在那个韩国啊，韩国有个岛叫做独岛，你要去那边的话它很小，超级小，它要去你要去独岛的话，你必须要先从韩国本土先坐船到一个叫做玉林岛的地方，那个岛比较大一点点，然后再从玉林岛搭船到独岛，可能只能在岛上20分钟，然后你就得回来了。但是还蛮想去看看的，但是我后来发现那个整个难度啊挺高的，就是如果你就是你要去那个岛，你可能真的要做很多功课，短时间内不可能，所以我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接着我又想到说我去年很想去一个地方叫做兔岛，在日本，在广岛附近。但是呢，我从去年它兔岛上面也兔岛也很小，兔岛上面只有一个住宿的地方。那我从去年呢就一直在偶尔想到就会刷一下刷一下，永远都不能订房，你永远都没办法订到那边的房子。 那为什么？ 就在今天，我突破了，我非常开心。但是我不想跟大家讲我是怎么突破，要到底要怎么订到那边的房子，等我去了以后我再跟大家分享。我不想你们跟我抢。 所以你决定春假要去兔岛了？ 没有啊。 兔岛？ 没有啊。不是，我找到去兔岛订兔岛的房子的方法，但是呢，我并没有。那连假的时候我还是打算宅在家里，就是这样子。 什么东西呀、啊？ 先做功课就是了啦。先了解怎么去啦。 对啦，然后对啦，然后我再推荐一个跟我们第二段的时候我要分享的主题有关的一个 APP， 这绝对没有收钱， 好哇、哦、 这单纯就是我强烈推荐而已就是有个 APP， 好的， 它不只是 APP， 它网络也那个电脑版 也，等一下才推荐吗？ 我先推荐那个平台，我等一下才要推荐 好 那个里头的内容，就是我想可能有些人也已经听过，叫做 Webtoon，WebTOON， 是好像是赖旗下的一个系统，那个分享漫画的系统。所以我今天一样没有要分享电视剧，因为我最近没有让我觉得好看的电视剧，但是有让我觉得好看的漫画，这样的。 好啊，反正我们就是这么的自由开放嘛，所以想分享什么就分享什么好了。 然后为什么我说这个把它丢到金矿，那是因为我现在每天一有时间我就是在看 Webtoon 里头的漫画。 真的是很不错耶，其实这个之前广告打蛮凶的，在脸书上面都会跳出来，然后跳出来之后我就会点一下这样，我觉得画风啊内容的多样性啊都蛮不错的，确实是一个很棒的频道。好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再回来。 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希杰， 我是维刚， 我是兰诺斯。 那先因为今天呢我的分享不是电视剧，有点离题，但是我觉得连载漫画跟电视剧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哪里异曲同工 哇哦，超级异曲同工的。 好吧，那我 我就说我在这个刚说的这个 Webtoon 平台呢，我主要呢追的漫画呢，看的漫画一共有四个吧，四个，那其中有三个已经看完了，就是最新的都看完了。那其中一个是叫做僵尸校园，然后有一个叫做奇奇怪怪，还有一个叫做深渊的天空，这还在连载中。那还有一个是我今天要讲叫做近日，静止的静，然后太阳那个日。那为什么我要特别分享近日这部漫画呢？是因为啊，我觉得这部漫画的内容，它这是一篇一篇那种有点奇幻的主题的那种的漫画，然后作者我一直看到最后一集才知道说，诶，原来作者的本质不是漫画家，但是他找不到人来画，他干脆自己画，所以你会初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诶，这个近日的画风真的是遭到一个透顶，就是里头的人的样子都是有那种奇形怪状的，你知道吗？就是画的不像人类，感觉很像照过辐射性污染的人类这样子。但是呢，但他的剧情有好几篇，你都是看完之后，就像大卫林区那样子，想说，我到底看了什么？他刚刚这个这部到底是想表达什么？你会在那边想半天，接着你就会去看下面的观众留言，对不对？就像我刚会去 Google 那个攻略， 相关的分析 大卫林区的攻略，对。那我也会去看那个下面的观众的解析，才发现说，天哪，这部竟然是这么有深意啊！就是你会被它里头的剧情给吓到，就是没想到作者竟然能够想到这一层。我要 举例吗？所以说虽然画风很差，但是是有深度的。 好 啊，来举个例吧。 我举一个例，不然大家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可是这样会剧透哎、欸， 没关系，从现在开始有剧透喽。好。 好， 以下有雷。 就是他其中有一集呢，就叫做这叫做我看完之后是这篇让我定格最久的一集，因为我不知道整个为什么结局会是这样。他的剧情就是从头到尾哦，一个字都没有。哎，我刚刚说这篇的名字吗？不，近日我有说 怪奇什么的吧？ 说哪 一篇？近日有，没有 啊 ？Sorry， 因为我发现我找错片，但是没关系，我还记得剧情，就是他有一篇他有一篇的内容就是小朋友的话，小朋友就类似我们以前那种每个礼拜要教学校不是要教周记吗 ？Hello， 是的， 对， 是啊， 周记。那他的周记是有点像是会写文字，然后也会画画画在那个周记上面，但他是有点比较像偏日记一点，那都是给老师的话，那老师也会用红笔回答一些东西。那从那个小朋友的日记里头，就可以发现说，他有个弟弟，然后但是剧情里头就是有些怪的地方，就是说，他家怎么养的狗？然后，但是养了狗，他弟弟就不见了，就不会在日记里头出现。然后接着说，狗怎么死了？然后他们家又重新养了狗，那重新养了狗怎么名字又取一样的？然后就怪怪。然后最后一篇日记内容是写说，写大大的写说，你敢说出去，你敢报警，我就杀了你。然后老师用红笔写是，这样。然后想说这篇到底在写什么？后来你就会去看那个观众的解析，你才会说原来在画中藏了好多梗，然后你就会翻回去慢慢一个去看，说啊这边真的有藏梗呢，原来是这样、啊。 那为什么我好像有印象，我有看过，好可怕的。 这边我也有看过，那时候很红哎。 对 啊， 所以 这篇据说讨论度非常高，近日里头的漫画，对对对， 真假的？ 真的真的。 原来这就是从镜子里面出来的。 对，这个作者非常鬼才。然后他还有两篇是跟那个基督教，可能 他其实是有点暗示基督教的那个教义的东西，关于那个天堂和地狱的解读，跟一般人原来一般就是一般认识这个宗教的人他想的不一样，就是你会有一种诶这样解读好像也通诶，然后但是那个通你就会觉得很恐怖，如果那个基督教的神是这样子的神的话，你会觉得有点恐怖，就是你会觉得上天堂好像也没那么好，下地狱好像也没那么差，像这样子的概念。所以这个很多观众跟我一样都觉得这个近日的作者应该是哲学系的，对，就是这样。推荐大家可以无聊的时候可以看一下。 近日吗？好，我也想去看。哇塞，你们今天推荐的都好想看哦。 可以看。 之前不是有那个格林童话的黑暗版？ 对对对。 哦，对对。 类似这种安徒生童话的黑暗版，或许就异曲同工之妙吧。其实我看完那篇那个阿杰推荐的近日的那个关于写日记的那个漫画的时候，我其实非常的受不了，心情非常的沮丧，冲击性太强，导致反正我不喜欢这种东西，就是我不喜欢这种类型的剧情的漫画。我不知道希杰承受得了，但是我个人是承受不了。 但你是说承受不了什么东西？ 它剧情的黑暗面就太黑暗了，黑暗到我觉得我是一个阳光的人，我不要看这种故事。 哦，我刚刚说的那篇的片名，那篇漫画的名字就叫做《讯息》。 嗯，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我知道，但是我承受不了这么黑暗的故事，所以。 我知道，因为你是一个阳光的人，不容许任何一点黑暗照在你的心灵里。 也不是啦，就是纯粹会觉得很沮丧。举例来说，我昨天上礼拜开车要离开公司的时候，在路上看到一坨东西在路上，然后越开越近的时候，哦，唉，是一个小动物，唉。很开心， 我都不会看呢。就算你知道，我就会有预期它是小动物，所以我都不看。 我都不要认真看。不看会有汽车驾驶的危险啊！你总是要闪躲它吧，或者是怎么说？你总是要注意路况吧，你总是要偶尔离开、闪开之类的。 我都假装它是石头。 哦啊，就碾过去。 没有，当然不会碾过去，但是就是，我就告诉自己，它只是石头，它只是石头，它只是石头。 好、OK。然后我也是 、 好，就是说尽量不要去看它，已经大概知道它可能是什么的时候，就不要看它。 对对对对对。 OK， 我是心里会一直默念阿弥陀佛这样子。 我是知道鱼眼可能知道它是什么，但是我也是不看它，但我单纯是怕会带水，所以不去看它。Oh.然后刚刚我刚讲的我觉得没错，因为我都看在这里头都是看恐怖或奇幻的漫画，然后看完之后我的确都会出现一些，就是我的大脑就是看事情的，就你回到清醒的世界的时候，你看事情的那个角度也会变得有点奇怪。 嗯， 我不会讲，就好像你看那种恐怖片，就是自己一个洗澡的时候， 稍稍扭曲了一下， 对对对，会怕东怕西那种感觉。嗯， 好的。那顺着我提到的这个开车看到小动物的这个，就是两条路给你选，一个就是假装，就是尽量不去避开那个眼神的交汇，不是眼神交汇，就是眼目光不要投射到那里。第二个是看清楚它是什么。然后那个心中暗自祷告说，希望你安息吧。好，我是选择第二种的，就是我总是还是要注意路况安全啊，但是我看到了我还是会默念阿弥陀佛，佛祖保佑， 祝他安息，这样子类似的话语我就默念一遍，就这两种选择。好，那我要分享的呢，就是我前阵子在看一些在讲诗歌的一个演讲，然后里面就有提到一个美国很著名的一个诗人呢，叫做佛罗斯特 Robert Frost， 他的一个诗。然后我就看了那个演讲，看，然后想到，这个诗不是以前英文课本里面有出现过的诗吗？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这一篇呢，但是呢它的大意大纲呢就是说，我走在一个金色的树林里，然后有两条路，可惜啊我就只有一个人，我要嘛就是走这条，我要嘛就是走那一条。那一条呢看起来像是有很多旅客呢走过的路，那另外一条呢看起来呢就比较人烟稀少，那我选择了一条路呢我就不能选另外一条路，那就是这条路我现在选了，那另外一条路我就只能留给未来。那我选了这条路，那结果呢就会跟另外一条路呢截然不同。好，他就一首诗大概是这样。然后我说，这是英文课本里面出现过的诗嘛，蛮有趣的。那我就这几天呢就一直脑海里面都在想这个诗里面的深层的含义，然后让我想到了之前希姐有推荐过我的一个电视剧叫做卫生。其实呢在不知道哪一季的时候我们好像有提过分享过。好，那顺便呢就在这边再次的推荐给大家。可是卫生呢它里面的第一集呢所提到的那个经典台词跟这个诗人所写的未走之路又有一点点不同。他是说卫生里面的那个经典台词呢是说，有些路啊是所有人都可以走的，但是并不是所有人呢都可以把它走得很好，或者是这条路就这样子放在那里你也看得到它，但是呢你就并不一定能够去走，因为你没有那个本事，或者是你没有那个家境，你就没办法去走。那有一些路呢看起来不像路，但是你走久了你就去走，你就是当第一个人去走，走久了呢那条路呢也就是路了。大概就是这个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就想到这个电视剧。这叫什么，旧瓶装新酒，新瓶装旧酒，就在这一集呢重新的再一次的推荐给大家去看这个电视剧。这个电视剧主要呢都是在讲职场上面的一些尔虞我诈啦，或者是人生呢要奋斗啊才有办法找到自己的一条出路啊未来啊等等的。然后里面为什么阿姐会推荐给我，因为里面呢有非常非常高压统治的职场伦理跟职场的苦难折磨。然后阿姐当时推荐给我的时候是说，你有没有待过私人企业，你没有待过私人企业对不对，私人企业就是这个样子，你去看看，看完之后你还想离职吗？看完之后你就不敢离职了啦。我就很感兴趣的去看，看完之后我真的觉得珍惜自己所拥有，不要比较，不要想东想西。路呢有些人能走有些人不能走，要想清楚哈，不要傻傻的。好啦，这就是我想要推荐给大家的电视剧，韩国的电视剧卫生，未来的卫，生命的生。好，我的分享就到这边啦。 卫生真的很好看，我也有看。 可是我觉得结尾很烂。 对，我觉得它结尾不够强，就是它中间，我觉得就是因为它中间过程是很厉害，所以它结尾不够强。但是也就是这样才比较符合现实啊。 就是一般上班族就是一直在过程中挣扎挣扎不断的挣扎，但其实你最后得到的不就是那样吗？ 对啊， 不就是这样子而已吗？ 其实我在里面有得到一个体悟啦，就是说它里面很重那个同事之间的情感连结，也就是说虽然工作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他们曾经一起熬夜打拼努力所产生的一个对公司或对个人有帮助的一个小小的成果的时候，那会是他们长久以来友情同袍之情的一种升华的结果，舍利子的那种感觉，就是他们会永远把那个事情当成是说我们一起努力过奋斗过争取过，就算这个计划可能最后不被采纳或失败了，但是至少那个过程我们一起经历过了些什么，患难见真情，或者是成功了做出了什么，这是我们一起努力出来的成果，患难见真情。这让我想到我跟希姐也有很多一起为公司打拼的一些经历，但是我认为现在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做那些事了，但至少我们曾经拥有过那样的时光是不可磨灭的。补充说明大概是这样。 也是啦，但是我今天要分享的比较跟细节有关，就是不是有关，跟他分享的东西比较有关，就是有点暗黑的东西。 哪一部啊？ 我想要分享一部那个也是应该是英国的剧，叫做《黑镜》（Black Mirror）， 超好看。 它现在出到第四季喽。那原本一到三季都是各三集而已，那第四季呢，加码到六集。 那是因为换公司了，你知道吗？ 啊，我不知道，但是果然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拍摄手法有差，找的人也有差。 他前三季啊，我注意到都会故意有一些裸露镜头，但是换到美国的公司之后啊，就不会有了，可能跟法条也有点关系。 可是他换美国公司，然后口音都还是英国。有啦，有些在美国 不知道，就文化我觉得有点关系啦。你继续分享，不好意思。 然后我觉得一开始会被他震撼到，是因为他是用一种就是让你觉得一开始还是用社会事件让你注意到媒体，然后应该是说它每一季每一集的主题都不关联，所以你不管从哪一季看你都可以看，但大部分都是用一个剧的事件，然后最后五分钟让你感受到那个反差，还有让你到那个结局就会让你深思。有时候剧情都很正常哦，就是家庭小孩什么的，但最后十分钟就开始歪掉。 对， 歪掉还是告诉你答案， 就是歪掉，就是整个剧情就整个偏掉，然后你就觉得啊，原来事情的发展会变成这样，原来这是他想要告诉我的重点。比如说我先讲一个第四季，我昨天才第最后一集我才看完，因为我故意留到就是最要接近的时候我才看完。就是这一季让我心情很差的是，就是我要怎么说呢？ 有这么差？ 因为这种东西心情很就是也不是很差，就是会让我想要因为它都是这一季呢，主要是 focus 在高科技的东西带来的后遗症，还有带来的效果。比如说有一集，有一个好像雅痞吧，跟她男朋友开车，就是开场，就是镜头一开始就是他们开在公路上，很开心的开车，然后下雪，地上很滑或什么的。Anyway， 然后他们很开心，就砰，一个东西。就是从他们车顶上滚过去的，你会觉得是什么？ 人的尸体之类的？ 类似，我本来想说是不是小鹿，就是因为美国公路或是什么公路上面都很多动物跑来跑去嘛。 嗯， 就 OK， 真的是人，还有他的脚踏车。然后呢？然后呢？他们就这是剧透哦，所以大家不要看这一集。反正就是那个男生就说不行，我他开车，然后他有喝酒，然后那女生就说不行，赶快打电话。然后那男生就说不行，他开车喝酒绝对不行。然后他就是准备要气死，然后他就逼那女生帮他。然后那女生就是帮了他，两个人就是多年就分开了。然后多年以后，大概九年了吧，女生有成为一个出色的建筑师，到处演讲，然后有家庭，有一个可爱的小孩，然后住在就是偏远的地方，然后就是自己盖的一个玻璃屋里面，然后跟她老公小孩住在里面，然后她会到处去各大城市演讲。有一天呢，她住到一个饭店。然后那个男生就是他多年以前的男朋友弃尸的那一个就来找他，他就说他受不了了，他因为罪恶感的关系，所以他都没有正常的工作，所以他过得浑浑噩噩的。然后 他戒酒，他去了戒酒会，然后他觉得要讲出来，然后怎么样怎么样。这时候换那女生说，我当初会帮你弃尸都是因为你，你现在居然说你要讲出来，他怎么可以？他说你要想想看我现在的地位或什么，他说我不会提到你的名字或什么的。可是问题是当下两个人就是在一起啊，怎么可能不提到他的名字，对不对？ 嗯。 这时候镜头就换到另外一个场景，有一个保险人员，他专门在调查意外险发生的时候，哪里边有镜头啊，或是哪边有什么，然后他就去找到目击证人， 嗯， 去访问他。那他是现在的时空，所以他要去访问目击证人的时候呢，他都会准备一个仪器。这个仪器呢，可以从目击证人的记忆里面产生连结，把他的记忆影像化。萃取出来， 哦， 是不是很厉害？对，所以就会把它存在一个电脑里面。就是，而且那女生就说：“那当下你有听到什么音乐？”她就放那个音乐给你听，让你记忆更加的深刻。然后，如果你有情绪的话，你那个印象就更深刻。比如说，她目睹了车祸，那如果有目击证人的话，看到那个车祸。他就可以截取出来，然后用那个影像去算出那个车祸那个车子的速率是不是真的高于就是安全速度，或是当下发生的情形是行人的问题还是什么，就是用这个来分析意外当时的事件的责任归属。 嗯， 是不是很厉害？ 非常的高科技。 好啦，为什么跟这个女生有关呢？因为她当下在饭店，那男生去找她，那反正他就制造着一种，就是他有在饭店里面。那反正就是他失手把那个男生弄死了，他必须要去弃尸。可是好死不死，饭店外面发生了一件车祸。 嗯， 然后那个保险核保的那个人，或是调查的那个人，就是必须要去查出车祸的真相。他找了其他的目击证人，就那目击证人都没有关键的，就是去测量到那个车祸的速度，还有当下那个行为，都是从间接的，听到声音才回头，或是说他是用镜子的反光看到，那也不能算，类似这种的。但是他在截取， 该不会只有女主角有真实的看到车祸？ 没错，但是他在一一追查的时候，发现说，他先找到 A 女，他没有看到，但是他从 A 女的记忆里面发现旁边的窗户上面有一位牙医 B 男，然后他就去找了牙医 B 男，然后他发现 B 男目睹的呢，他其实当下是在看对面的男生裸体洗澡，类似那一种，就是他在记忆里面会看到他们存在当下的记忆，但是他不能说，只要不是任何犯罪行为什么，他都不能说。所以呢， 他就看到那个牙医的对面那个窗户有个女生在看看街头，就是关键的女主角。所以他就是会从别人记里面去画面，去找寻画面，看有没有目击证人。那其实只是协助分析意外的事件。好，结果他就找到这个女主角了。但是那女主角因为她有演讲经验，她一开始镜头的时候，她要演讲之前，她就会催眠自己，看着镜子告诉自己，就是让自己冷静下来怎么样。所以她知道说这个仪器会对她产生的效果，所以她当下只要专心想她看到车祸的画面，当下只要看专心想看到她车祸的画面就可以了。她只要把那个画面告诉那个保险的人员就可以了。可是呢，他脑中还是会有一些潜意识，比如说他掐死那个男生，或是他十年之前的记忆，就是弃尸的那个画面会闪过这样子。所以在录制的时候，那个保险人员又很紧张，就是一方面很高兴他已经录到关键车祸的目击过程，但是又发现这个女主角有不为人知的记忆，这下该怎么办呢？ 跟他谈恋爱？ 不是。 哦，好，我要想一个怪异一点 的 答案。好，是是是。 然后，那个从他的表情，女主角也发现说，这个保险人员他发现了。那他怎么办？他怎么可以让他离开这？他现在，他只好把他捆绑起来，不让他走，不让他离开。 错再错。又错又一个错，第三个错了。 没错，这是第三个错了。然后他没办法，结果呢？你知道这女主角非常聪明，她就说：“在你来我家之前，有人知道你来吗？”就她就把那个仪器反装在那个女生身上和那个保险人员身上，就发现她有一个老公，她有跟她老公说她今天要去哪里找谁。所以女主角呢，当下就回去找那个保险人员的老公，然后趁她老公在洗澡的时候，就又把他弄死了。 哇！ 第四个 错。 对，然后就她一走出那个浴室的时候，发现他们婴儿房里面有一个婴儿，有一个娃娃 baby 站着看着他，就在围栏婴儿床里面站着，然后看着他。他该怎么办？ 杀了他。 对，镜头没有说，但是感觉出来就是他做这件事情。然后呢，整个房屋被封锁起来了，因为第一个妈妈失踪，爸爸死在浴缸，小孩子也没有哭声了，警察就来了。然后就警察就默默的，就两个警察在帮他聊，他说真可怜，一出生就是盲人。 Oh my god， 所以那个小孩根本就看不到他，所以也不会有记忆，就是也没有画面记。 犯了第五个错。 结果旁白就是两个警察讲了这句话之后，旁边的监视人员又默默的从一个宠物柜玻璃箱里面拿出一只仓鼠。要拿去化验， 仓鼠也可以化验。 仓鼠的眼睛看到了，仓鼠的记忆也是记忆。 哇哦！ 所以警察就巡线，然后这女主角就回到她，因为当天就是说她的儿子要在学校表演，然后七点要见面。她当下是在她儿子表演会场上看着她儿子表演，然后警察就默默进来了。然后结束。你有没有觉得这冲击很大？ 冲击是有一定的冲击啦。 对于我来说，我会觉得说真的是就一步错步步错。但是当下你有什么选择？ 那我问一个问题，这跟蓝色蜘蛛网有什么不同呢？ 不，蓝色蜘蛛网是在讲人性，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它其实剧情里面都有配合科技对人类造成的影响。 高科技的蓝色蜘蛛网。 好啦，也可以这样讲。然后科技对人类造成影响，然后再来是你以为只有人看到的，人的眼睛看到的才是确认你有做的事吗？ 蛮有趣的。 他拿出那个仓鼠要去见识的时候，我就觉得哇， 我觉得这个会有冲击性，而且会让你在假设真的看了这个影集之后，会让你一直回想。 对，没错没错， 细节 没错。而且还有，你以为只有盯着你看的时候才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看他可以从我根本就没有在看这个人，但是我从我的记忆里面画面可以知识那个什么蛛丝马迹的找到我的余光，或是找到什么，就可以发现另外一个人在做别的事情。 嗯，我觉得这个是蛮厉害的一部影 集。这一集只是其中一集让我比较好分享的，还有其他的我也是冲击很大，但是我无法用言语跟大家解释，就是我觉得大家就去看吧。可是虽然说看完心情没有很好，所以呢你在看一个黑 Black Mirror 的一集之后呢，你就可以去球场看一场球赛。 欸，但是我有看过一部电影啊，我觉得它的概念跟这个影片的概念有87分像。看的那部电影叫做《回光报告》。 哦哦，我好像也有看过。 《回光报告》是好像是04年的电影吧？然后它就 是地下吗？ 地 下层？ 不是哎，它就是说人死后就会有一个叫做类似回忆剪辑师呢，就会抽取你脑袋里面的记忆。抽取你脑袋里面记忆，把它剪辑成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价值的一个影片，记录你一生的丰功伟业，各种欢笑的时刻，和家人相聚的时刻，成功成名就的时刻，感人的时刻，把它剪辑成一个影片，然后在丧礼那天也就可以播放给大家看。然后你的亲朋好友也可以随时来缅怀你，透过这个影片来缅怀你。好，然后呢整个影片就是在跟这个截取记忆有关。那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人他的生活都很美满啊，都有功成名就的时候啊，都有荣耀的时刻，都有感人的时刻。有人他活得很悲惨，他一生可能没有什么欢笑的时刻。欸，那这个剪辑师也必须要在这里面这个去无存精啊，说一个故事。大概这个背景就是这样。啊，中间欸，其实跟黑镜的第四季的这一集有点像，它中间也是有凶杀案，也是有一些不为人知的记忆被抽丝剥茧的找了出来。好，后续呢我就不再多做说明了。我觉得有87分像欸，感觉那个核心概念有点像。欸，希姐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来现在回答一下蓝豆丝。然后是你刚刚想要讲的那部电影叫做《微光城市》，你一讲我就知道你在想讲《微光城市》。那还有就是我也分享一下我对黑镜的想法，因为黑镜前三季我在看的时候其实压力都非常大，你们知道吗？ 怎么说呢？ 就是，刚刚我不是说他在英国的公司底下的时候每一集都要给我来一个裸露镜头。我不是因为我喜欢看所以我注意到，是因为我很不想看到所以我才会注意到这件事情。就是说因为我是在家里，那他那个电视里头如果有那种奇怪的的声音，或是诶，刚好我在看这一幕的时候他其实没什么，但是刚好家里有人走到我旁边 了， 你知道吗？但那对我来说都是压力很大，我都赶快什么按个空白键啊，右键啊，或是怎样的，就是不要让人家误会，你知道吗？ 那这样不是更不自然吗？ 就是对，所以我真的很讨厌在那个电视剧或电影里头看到那些镜头，或者是有那种声音出来，就是我不太喜欢被人家误会。 因为我是一个正直的人，这样子。 OK， 所以我说 我有类似的，我有类似的经验。 对，对他后来换美国的，我现在都看得很安心啊，压一点压力都没有。 哇，还是偶尔会有裸露啊？ 还好，就是不会有那种全全脱的，不会，很好，我很喜欢这样。 这也是另外一种烦恼，就是了。有人喜欢， 但你不要看第四季的第六集，这样里面有全裸， 有吗？我也看完了、欸， 有啊， 有 第四季的第六集有、啊， 应该不会有恩啊吧？ 有啊、欸， 第二集在演什么？不记得了，好、啊， 就 这样， 好、啊，算了，大家不会只去看第四季第六集吧？ 有趣，有趣。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就这样。 好了，那我们今天就是介绍了《近日》这个漫画嘛，然后《卫生》跟《黑镜》，前面还有介绍那个《木荷兰大道》，就是双峰导演的这个电影作品，大概就这些分享给大家喽。这一期就跟大家说拜拜啦，拜拜。